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電話環節 2440488，大家可以打電話入嚟同我哋傾下。咁今日我哋又有阿 William 喺度啊，我哋個前線記者阿馮生電話，馮生 係啊，馮生係喺個電話旁邊啊，咁就應該第一次講嘅、okay, 馮生，阿馮生到你啦，請講。 係我係其實我都14歲嘅，我係前線嗰班嚟嘅嚇。咁啊， 你幾多咩？ 14歲， 14歲 ，OK。 講 你繼續講啊！ 我都係想抒發一下嘅，其實即係我喺我當時嘅現場咧，即係驚係一定有，即係我冇，即係我自己細個嗰時我睇即係梁天琦佢哋衝得好英勇咁樣，即係我以為自己做到，但係最後發覺我係做唔到啊！即係我嘅預想同我做到嘅嘢又好好有限，最後就係、是、唉。我依排阿媽咳咗我兩，我都唔知點算。我琴日啲裝備啊，俾差佬圍攻3秒圍攻，拎佢即係我啲裝備掉曬，又要買過，即係經濟上都算少事啦，但係即係講，喺出邊又有壓力咯，喺屋企又唔可以嚇，即係好高調咁講自己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你唔係好似你呢種處境嘅人好多嘅，係嘛？唔係我話即係同你咁相同處境嘅人都唔少嘅。咁但係你自己都要諗下點去處理嘅，即係屋企都好緊要嘅，你都要即係同佢哋即係要去溝通一下先得嘅。我覺得唔好即係當然呢個係有一個壓力嚟㗎，係咪？咁但係屋企人就一定係擔心你咁，呢個肯定㗎嘛，係嘛？咁你其他嗰啲大家啲同伴啊，就要互相幫忙咯。我覺得係咪？係嘛？ 係。全吸得我一個佢哋，全吸得我一個佢，我係就係，即係臨時組隊咁樣咯，係啊，即係， 唔係嗱，你可以咁樣嘅，你睇下你有啲咩，你自己有啲譬如有啲困難，咁你可能喺呢度講唔到嘅，咁你都可以另外打電話俾我哋嘅 ，OK？ 啊，咁我哋可以同你傾下偈都得嘅，好嘛？ 留低個人喺度就得噶啦，你個人喺度， 最緊要保護自己 ，OK？ 係嘛？其他啲都唔係好重要嘅，係咪？咁你有呢、這個有呢個理想，有呢個意志，係嘛？咁但係你又要考慮下自己啊，即係咁嘅年紀同埋屋企，係嘛？即係呢個你要考慮㗎，係嘛？即係唔可以即係唔諗呢啲問題嘅。咁你如果你有需要，你打電話俾我哋啦，好嘛？嚇、啊、，OK。 唔好氣餒啊，知唔知啊？唔好氣餒啊！我帶你唔係好多呀，知唔知啊？ 唔好氣餒，唔好氣餒啊 ！OK， 多謝你電話嚇。14歲、啊、好，我哋繼續聽電話。頭先嗰個就馮小朋友，而家呢個叫老馮， 一亂一路一亂， 真係即係呢個真係姓馮嘅呢、這個 老馮， 唔係嗰個馮啊，唔係馮子個馮啊，唔係馮子個馮啊。OK， 係麥基啊， 係 老馮 啊，馮生 係搏緊佢搏緊 搏緊 ，OK， 即係頭先聽到就係、是、又係，好啊，仲有馮生到你啊，請講， 不如老馮， 你是老鳳啊， 你講嘢啦， 係啊， 聽到你講嘢㗎。你 想講我嗰日係9月14，同大發生嗰日、我喺現場，咁啊睇到嗰啲藍衫啊、大媽嗰啲咧，佢就落咗同大商場。咁啊，其實未喺同大商場之前咧，喺嗰個隧道咧，即係嗰橋底嗰度咧，其實已經壓壓雜雜，即係見人又撞啊，又推撞啊，即係有條事鬥飛啦。咁我覺得，嗰啲咁嘅大媽，其實喂，你踩落去嗰啲啊屋苑咁樣冇意思嘅，就嗰度又唔會有示威者。咁你哋企喺商場嗰度，喺度聊事鬥非。咁我覺得喂，其實依樣嘢都係喂政府做出嚟，喂佢啊俾一啲咁嘅好似何君堯嗰啲咁嘅撲街喺度議員喺度，喂請一啲咁嘅 帶個人落嚟喺度搞事，跟住最好笑就係話，居然佢係唔係話淨係話哦見啲黑衫佢就過嚟搞你，佢話見到你就算街坊，我踢住拖鞋落去食嘢，都過嚟喺度挑釁你啊，喺度聊字鬥非啊，跟住有啲仲喐手添，即係有啲肢體碰撞。咁我都係依啲做出嚟依啲咁嘅行為，究竟佢哋係想點咧？我覺得而家已經去到唔係淨係話威脅示威者或者係覺得係咩問題嘅話，佢影響埋普羅大眾市民。 咁但係而家呢啲你而家即係以前咧，我哋就話報警啦，咁而家報警都冇用， 冇用噶，而家報警冇用啊！ 你而家即係要啲人私了嘅啫嘛，而家係，其實而家個差佬個做法就係要你私了，你明唔明啊？要你自己啲人喺度揼係嘛，即係要你私了咁啊！佢而家係係嘛，好撚撲街嘅其實係係嘛？ 同埋你嗰日留唔留意？你 差佬嚟到嘅時間，喂佢。完全係冇去處理嗰啲咁嘅大叔大媽嗰啲問題，淨係見到喂我哋呢啲點啊，著住拖鞋行落商場嘅，就喺度喂推我哋啊，跟住又喺度追我哋，又哇啲即係又要鎖又要剩又要打，完全嚟撚曬肚嘅嗰啲。咁而家就話，就算普羅市民有問題，都唔會需要揾差佬，都唔會去揾差佬出嚟處理，全部咪資料咯。好似尋日我見到喂北角啊炮台山嗰啲做得啱啊，喂我哋人多怕咩嗰啲咁嘅喂嗰啲咁嘅阿叔，屌啊咋咋，似住有差佬傍住，點解轉頭又喺度喂喐手喐腳？我都話依啲啱啊，而家係個環境係要造成，你係要私了，千祈唔好搞警察。你就算警察嚟到都唔會係幫你市民，淨係會哇反而仲要多一重顧忌就係話喂。隨時我哋喐手就俾差佬頭，嗰啲人喐手咧就哇轉頭就保護佢離開。我覺得依啲真係而家個局勢就話根本就係話冇得解決，不特止係全民皆兵。 冇啊！而家造成一個現象就係、是、即係你要私了咯，係嘛？咁、就係呢個社會就一定係亂嘅啦，好簡單啫嘛，啱唔啱啊？係嘛？咁即係大家鬥人多係嘛？咁仲要睇場合喎。 令嗰啲喂本身係諗住都係喂大家諗住和平嘅，而家你嚟落到去喂屋苑商場，你搞啲咁嘅嘢，就算而家嚟和平嗰班啲街坊啊，都睇唔過眼。 而家和李飛都可能要喐手啊！前天 冇喐和李飛喐手，和李飛喐手啊！ 和李飛都要喐手啊！可能係係嘛？好多謝你電話，OK， 多謝你電話，我哋要聽第二個電話。金生 係打俾佢啊！不過你咁搞法咧，其實嗰啲商場業主都多得你唔少噶啦。 商場嗰業主怕咩啊？嗰屌佢陳啟宗啊嘛， 係啊， 淘大花園，屌佢大撚把錢啦、啊，佢又親建制，屌你阿尾，你幫佢擔心， 唔係而家淘大維穩管理處喎、 啊，維穩管理處啊嘛， 轉頭會過。 今晚頭先有一單喎，又係有件藍絲又係跪低咗 啊！喺新蒲崗， 新蒲崗 又話佢就唔知點樣整親咯。 係啊，自己整親可能就係而家啲藍絲真係嚇。 我而家電話駁緊咁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嘅，我哋仲有十幾分鐘時間，2444-0488 金生到你啦， 係講嘢啊，係講嘢，係。 金生到你啦，请讲啊。 系，龙文老板。 系，你将你嗰、那个即系你而家睇紧嗰度熄咗佢先，讲嘢先 ，OK？ 系。 熄咗啦。 我熄咗讲嘢，系你讲啊。 嗱，今朝咧我听呢一把。 这个垃圾台，屌你又话垃圾台又听过咩？ 浪费自己时间，真系。 继续讲，系。 咁我咧一听咧，由头到尾，一开始咧佢呢个唔小心啊，挑仔两条柒头皮咧，又话琴晚咧就点样，和你飞啊冇咁多。我哋需要多啲和理飛啊，點樣？咁我咪打電話去上去啦。我話喂，人哋和理飛做乜嘢，關你哋乜嘢事啊？人哋嗰啲即係衝擊嗰啲我哋稱為勇士嗰啲 佢哋係為咗我哋擋子彈，為咗我哋嘅福利、社會嘅代價而付出咗佢嘅生命，或者付出咗佢嘅即係要坐監咁咯。 嗯，即係 佢呢兩條友。 嗯。 又話啊，我哋咧，如果唔得到，即係佢話，如果即係我話啲福建人打人啊嘛，咁我哋跟住有啲人啊圍住啲福建佬嚟打啦嘛。佢話呢啲場面咧，俾美國人聽睇到咧就 不 利嘅。 呕電 啦！我哋而家要求緊美國佬做嘢咁樣。 佢又知道美國佬諗緊咩嘢？ 我都離埋。我哋香港人想靠美國佬咧，其實美國佬中意做咁咪做咯，唔做咁我哋 都冇權 嘅， 係咪？ 咁美國佬話我哋唔支持你哋咩人權法噶，咁唔通我哋啲人唔使再出嚟抗爭啊？ 係， 跟住我就話個我話阿飄仔，你都移民咗加拿大啦，香港啲嘢其實你都即係你先喺度。即系喺度抽水嘅啫嘛，你冇 哇！你督得佢好硬喎，你 唔系佢有冇 cut 你线啊？ 系啊，佢冇 cut 你线啊，督得咁硬， 即系佢任你讲我都叫。 即系飘仔又反驳我，又话我加拿大人点啊？我都有权讲，我有言论自由啊嘛，我有权讲你香港啲嘢，讲都 唔系佢有权讲，佢有权讲。 呢、這个呢一块呢个唔自信呢、這个呢、這个。泥質粉，同埋仲有一個鄭家富啊，係咪啊？呢三條友簡直就係呢一百個垃圾啊！屌，真係我真 係揾啲 火 唔係你呢句説話，我必定要修正你。唔係呢一百個垃圾，因為根本呢一百就係垃圾。OK， okay. 就咁簡單。好多謝你先啦。 OK， 我哋真係咁佢阿 Q 仔同阿大班兩個都喺温哥華， 係温哥華啊嘛。 佢始終都係要翻温哥華啦。咪鄭經翰咁你放嗰陣時選議員嘅時候放棄咗個加拿大國籍啊嘛。 可以攞一次嘅 嚇、啊， 可以攞翻一次， 可以攞翻一次。咁即係等於而家陳偉業咪攞撚翻個加拿大國籍咯，一樣嘅嘛，係咪？佢哋個個都有避風港嘅，係咪？我就牙撚煙啲啊！我真係乜撚嘢護照都冇、 嗯， 我就得一個屌你特區護照，仲要話自己唔撚係中國人，你記得曬我啊？係咪？跟住我中華民國護照我都冇，屌啦！我可以入籍嘅，因為我可以跟我老婆入籍嘅，我都冇入，因為我覺得台灣同香港咧一樣咁撚危險啊！屌你老味係咪？咁我去美國又好易嘅，因為我兩個仔係美國人，屌你我就真係可以。醫親噶嘛？呢個都要，呢個都係比較快嘅，你明唔明啊？即係老婆最快啦，即係配偶最快咧，跟住就到仔啊、老豆噶啦嘛，係咪啊？咁但係我都冇搞。 你隔離有兩個假英國人。 我都冇，屌你咩？我嗰陣時有得攞， 即係病 咯，居港權我都得，居英權我都有噶，可以，我都冇，係咪？屌你咪好撚戇鳩咯！法國係根本都係民族主義上頭啊嘛，係咪？屌你啦咩英國佬咁樣啊嘛，咁但係而家都係一樣，係咪？即系我好简单嘅啫，嗱我哋今年即系活到呢一把年纪咧，即系死人一世唔死大半世啊！即系我就屌你咁全部都赚翻嚟嘅，我觉得系咪？我又冇家累，而家讲句难听啲，屌你咩啫？我唔使话去搏命搵钱啊，我供我仔读书啊，屌你咩唔使嘅而家系咪？屌你，总之你唔好翻嚟攞钱，我就阿弥陀佛噶啦！而家 有个最新消息，有个最新，郭台铭宣布不参与台湾的总统选举。 好嘢，醒目啊！咁就系 唔知坚定留一波系港台报噶。 咁啊，嗱，即系咪大家都估佢听日会讲嘅，系咪？咁佢之前就退党系嘛？咁佢后屘梗系衡量过，即系呢个我哋会再评论啦，系咪？咁因为全世界都认为佢一定选噶啦，系咪？咁但系而家呢個消息係點樣嚟？我哋又未知。咁啊，聽日再詳細啲睇，咁我哋就會 評論下， 會評論下嘅，都係大事嚟嘅。咁如果佢唔去選咧，那個形勢又好大變化啦嚇。咁啊，就係真係隻手隻啦。咁、 嗯、 但係另外一個可能會去選咧，佢就叫做呂秀蓮。 啊，呂秀蓮， 以前啊， 佢 我你唔講都唔記得佢。 咁但係郭台銘唔會選，柯文哲可能就要去選啦嘛，係咪？好，我哋聽電話先，唔講呢個陳 生。 陳 生， 喂 ，hello， 請講啊。 系 英文嘅问题，系请讲，点解点 解点解？喂，英文，我啱啱可能头先打电先加入啊，我想问隔篱嗰个僆仔系边个嚟噶？ 呢个 都系咁 话，佢问搵我啊，佢问隔篱呢条僆，你隔篱呢条僆仔， 你黐捻线， 梗唔系你啦，我啊定 呢个叫 William，OK，William。這個、是我哋《癲狗日報》嘅即系记者啊 ，OK， 又系节目主，又系节目主持。 其实我系应该系开心定系伤心咧？其实即系唔紧要啦。而家打嚟想问乜嘢？ 我冇啊，其实打嚟喺度想同阿旭问几个问题啫。 好啊。 其实点解搞到而家咁一刻，落街都俾差人啦，话你非法集结 嘅。系而家。 去中秋睇下月光都话非法集结。 而家系咁噶啦。 而家 你几多岁先？ 我三十中噶啦。 啊！ 三十歲 。 而家落親街都話邊啊？點解警察唔敢講戒嚴噶？阿葉文哥， 其實佢而家應該還掂都係啦，咁你咪戒嚴咯，即不如係嘛？ 係啊，我都打過去，都冇用啊！打過去特首辦嗰啲熱線問過，我林鄭幾時話戒嚴啊？即係而家落親街篤個魚蛋都話俾人拉嚟話你非法集結喎。 唔係啊！我講我個例子你聽。我有一晚咧夜翻啦，做完採訪咧，咁我除曬反光衣，冇攬記者證，但我有個頭盔，同埋我著住個護膝。咁我行到黃大仙警署附近咧，我係突然之間俾兩個便衣加個警員查。咁我做咩事？跟住佢話賣唱，跟住我話咪先，我記者喎。跟住佢，我俾咗記者證佢睇咧，跟住都係問我喺度做乜嘢？我收工啱啱做完嘢，我行過啫嘛，大佬，你唔好咁緊張啦。佢嗰下好恐怖噶，幾個衝埋嚟，好似係真係作勢，唔知點樣樣噶。咁就你又明咯，係緊，佢哋係好緊張，緊張到係一個地步係已經係咧，就算你喺後面嗨嗨到佢咧，佢有機會真係擰轉頭就咁樣 就勾你一棍嘅。 係啊，因為有大家有睇片睇過，有一隊防暴衝緊，佢其中一個同事喺後面撲親。就嗨到佢前面嗰個伙計，佢個伙計一有嗨到啫，另轉嘢一日打落人頭盔度。 係，即係自己有打自己有。 落深水埗都係啊，都係啲便衣啲黑警，啲都好緊張。我賣嘢啫，又唔係話搞事，都係要拎啲乜拎住啲咩嚟嘅，全部倒曬出嚟都要睇咁樣。 唔係好緊張嘅，即係你見到嗰個感覺就係佢根本而家係。崩緊到係已經係冇一刻會放鬆，即係陶大嗰日已經都係佢係落車，我聽到會係話喂唔好攞圓盾啦，攞長盾得唔得？即係驚到係覺得圓盾係保護唔到自己啊！跟住你另外要問鬱敏係乜嘢啊？ 點解唔戒嚴？ 應該係應該戒嚴啦，大佬。 我都 仲 有一句啦，留翻機會俾人講啦。其實我點解我佢哋成日話冇官黑勾結？睇翻尋日啦，哇！你俾警方拘捕咧，就打到你頭破血流。某啲人咧就攞嗰啲桶牌咧，即係遮住佢個樣。即係我都完全拉嘅兩個唔同方法啦。嗯。 好，咁啊，我哋聽下第二個電話啊。 那個攞盾咧，那個好笑嘅。佢上車打電話，我有冇問過？俾人拉之後上車打電話。嗯。 哇！你見到啲食煙㗎？即是搭埋一边咪俾佢食煙吓，俾佢咩咁，跟住又放佢走咯。 喂， 李生你好，请讲。 系 ，OK。 嗯，讲啊。 系教主。 系你好。 系你好。 讲啊，讲啊，讲 得噶啦，讲得噶啦吓。 听唔听到？ 听到，你讲得噶啦。 你讲嘢得噶啦。 嗯。 系。嗱，我依家咧。日日聽到晏晝嗰個咁嘅記者新聞會，嗰個全部都係垃圾。佢只不過喺度每一樣嘢講，記者問佢：你有冇拉嗰啲福建佬、白衫軍？佢就完全每樣嘢答人哋話：我哋會有，事後會有啦。我哋睇電視。個個睇清楚曬你，佢哋打人係只係喺度行，得個喺度行啫。黑衫嗰啲喐一喐反抗，就搭到人哋撲街。即我覺得依家呢個黑警係乜撚嘢環境啊？依家佢，佢係咪想打撚死啲僆仔咧？我想問。 而家就見人就拉，見人就打啦，就係咁。 我唔係見人就拉，而係佢係講。以後會拉記者會質問你，你咪時候話會拉咯，係咪啊？記者唔質問你，你就當 不了了之冇件事，係咪啊？你開咗個立法會，你會唔開到咧？我覺得你開個記者會多難事咯。 唔係佢而家唔係日日開噶啦，已經要知道。 唔係 佢而家有事佢就開， 日日都會開。依家咧暑假過後啊嘛，係得五六日啦，或者係會有出嚟搞事咯。一至三四咪冇咯，個個翻學啊嘛，冇嘢搞，佢咪冇嘢講咯，冇鳩噏啊喺度。麻煩嘛。 好多謝你電話 OK 多謝你電話我們聽到個電話 OK 好多謝你電話我們聽另外一個電話先聽埋這個 Nelson 這個 Nelson Nelson 自己打馬球 Nelson 自己 不夠人 不夠人我們控制員自己打電話上 去這個真的你又爆了人家私隱就知道有個控制員叫 Nelson 好了靚仔的這個是 OK 好多謝 Nelson 多謝 Nelson 哥 Nelson 哥是 喂，其實想打電話嚟，即係舒緩一下嘅。禮拜六嗰日咧，其實喺淘大現場嘅。咁咧，當日咧就發生咗事啦。我淘大居民嚟嘅，落去咧連續打咗九個電話俾嗰個當區區議員，唔撚應機嘅。 我係咪講咩葉國興啊？ 是啦，冇錯啦，冇錯。 民建聯噶嘛？ 葉興國， 葉興國啊，民建聯。 佢係咩？阿謝偉俊個幫人嚟嘅，咁就唔撚應機啦，咁已經嬲噶啦。但係最感觸一樣嘢咧，就係我哋班街坊企喺度，突然有啲青年人走埋嚟同我哋講，叫我哋你哋走啦，唔好留喺度啦，費事殃及池魚佢哋。富人淨係會搏人，咁我哋叫佢走，佢都唔肯走，一定要送曬我哋出去門口啦，佢哋先至行翻轉頭。呢樣嘢真係當時咧睇到嗰一刻咧，個心真係好酸。點解係即係到轉頭係班青年人嚟保護我哋班街坊，保護班市民，但係我哋好似無能為力咁樣。呢樣嘢係最大感觸嘅咯。啊、 好， 就系咁啦。 OK， 好多谢电话。 好啦，因为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即系都系俾啲朋友扫下心声嘅。咁啊，头先我哋听几个电话咧，都系淘大花园啊，即系 嘅居民 啊，啲居民嚟嘅啊。咁即系你啲人做乜捻嘢坏事都冇用啦，大家有眼睇噶啦。OK， 系嘛？咁我即系喺呢度想讲咧，就系、是、希望我哋啲年轻朋友咧，大家都真系要识得保护自己咯。啊，而家个形势。當然我就不想再講那句跟他鬥長命了因為最好現在殺撚曬佢最好添啦，成個政府冚家產最好啦，共產黨滅亡最好啦，係咪？咁但係真係唔得啊嘛，係咪？咁所以即係我哋都係要去努力，但係就真係要一定要保護自己，係咪？即係唔好做無謂犧牲啊！ 用翻你嗰句啊，再奸離禮， 再奸離禮， 戰鬥到底， 戰鬥到底噶啦，一定係咁啊！行翻轉頭噶啦嘛，而家係一褪就冚家產噶啦，我話俾你聽，一定係冚家產嘅，係咪？即係你睇下呢一個政府嗰啲手段幾撚卑鄙，你知道。好，咁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啊，拜拜。